六月九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啊， 系啦，提提大家，我哋今日咧六点钟嘅时候就将会有呢一个串声点歌大行动，而我哋今日嘅点歌对象就系 AI 尹光啊， 唔系张松之啊， 系啦，非常之红啦，最近即系喺网络上边都会听到呢个 AI 尹光就翻唱好多唔同人嘅作品，咁亦都有啲即系应该系一啲网民就即系将好多尹光嘅一啲歌声啦，将一啲佢嘅录音啦，就即系灌输俾呢个 AI， 即系。好惟妙惟妙，好有趣嘅咁啊！ 都几多作品噶， 系都多噶，即系好短时间内已经系可以生产咗好多嘅翻唱歌出嚟，咁几有趣。咁大家如果上网见到都可以留意一下咁样嘅。咁啊，至于到底今日大家会唔会可能已经听咗 AI 尹光嘅作品咧，或者有冇啲咩歌想点俾佢敲碗，希望佢唱咧，咁啊可以话俾我哋听嘅。 系啊，点歌咯，点下你想听 AI 尹光唱咩歌咯？ 正啊，真系好似有求必应咁啊！呢啲真系。 所以我不知道他听不听到啦。 不过不紧要嘅，即系正所谓呢啲嘢，即系你许咗个愿啊，总会有机会系 嘅。 咁啊，而家六点钟咧就可以听到呢一个点唱噶啦。 系啦，喂，今日咧另外会想讲嘅咧就系、是、我同阿斌最近都有感而发， 真系有感而发啦呢一个。 对于自己人生咧一啲技能上嘅嘢咧，我哋即系大家异口同声就话：，唉，如果曾经。有学过呢样嘢就好啦，我谂呢一句说话咧，大家都有机会试过嘅，即系你会觉得啊，如果我人生曾经啊俾心机学下呢样嘢就好啦，咁样，而不过我同阿斌咧，同样地都觉得学呢一个技能就好嘅嘢咧，就系呢一个 graphic 啊 ，design 啊。呢啲影像上相關嘅， 係啊，因為尤其即係我哋呢一個行業啦，有好多時候，就算你話哦，你喺你扮咩啊，你都係做電台啫咁，但係其實你有好多事情都係離不開同呢個設計嘅嘢係有關嘅，即係例如可能你要做一啲嘅影像啊，或者你可能要拍一啲嘅作品啊，或者可能你要做一場演出啊。入面基本上每一样嘢都系同设计有关，而正正点解我会咁感慨就系咧，我读书嘅时候咧，我嘅艺术系好差噶，我系嗰啲永远攞 C 嗰啲嚟， 系， 但系我嘅中学咧，其实嘅art 呢方面咧。都幾出名噶，因為嗰陣時咧， 即係間學校出名呢樣嘢。 間學校出名呢樣嘢嘅，因為都嗰陣時有一啲師兄師姐，佢哋係真係會喺 art 堂度做雕塑啊，咁做到係係攞去做展覽，甚至乎係賣出去係好可以值好多錢啊，甚或乎有一個師兄啊，我以前中學有一個師兄就係、是、古巨基，咁啊古 Sir 佢嘅藝術。都非常之好啊！即系佢画画都好靓啊，亦都创作一啲卡通角色咁样。咁所以咧，我突然间咧，即系就觉得有冇搞错咧？自己点解喺一间咁出名读喺艺术嗰个成就咁高嘅学校入边，我可以咁渣嘅咧？咁样 你话如果冇呢个 background 咧，因为寻日你冇讲啊。如果你冇呢个 background， 我都仲觉得唉，大家同命相连啊！你有咁嘅 background， 好心理啊！嗰阵时俾心机少少啦，你出名间学校， 因为 已经喺面前啊。 有啲嘢系冇天分，你就冇天分啊！你明唔明啊？ 因为我嗰阵时学校咁都系正常嗰啲。美術堂咧，細細個開始已經所有做親相關嘅填色啊、勞作啊，係冇 sense。我唯一我覺得我做過咁多年 art 堂最好嘅功課，係用毛筆畫山水畫已經係最好噶啦。 其實都幾勁噶啦，可以畫到山水畫。 因為相對其他嘅功課，甚至佢係黑白色啦，然之後佢個 concept 唔算好難，因為你畫一座座山咧。我啲真係嗱入門嘅啫，唔係話山水畫本身易畫，因為你畫到嗰種神髓的確好難。 嗯、 但係作為交功課嘅僆仔咧，其實畫出嚟然後點幾點嘢咧，喺上面點幾篤扮係個山頂上面嗰啲樹林咧，其實好快就已經可以好貼近一個自己滿意嘅水平。但其他啲真係搞唔掂，素描嗰啲真係人哋惟俏惟妙，我真係搞唔到。所以相關嘅任何藝術嘅嗰啲顏色嘅配搭啊。 因為從來都冇唔係咁敏感啊，我諗 同埋冇專業訓練過呢樣嘢係嘛，所以咧而家嗰個有時會覺得啊，點解自己嗰陣時唔俾心機去喺呢樣嘢進修一下？最大嘅原因就係好多時候出到嚟做嘢，社會做嘢唔緊要啊，係嘛？你有同事噶嘛？你唔叻，你咪假手於人咯，係嘛？咁但係設計呢樣嘢好主觀嘅，有時你覺得靚嘅嘢，對方未必覺得好。對方覺得好嘅嘢又未必啱你心水，你要有一個即係同等嘅語言溝通咧，嗰件事先能夠順利咁樣做到出嚟嘅。咁但係當你本身唔係一個專業讀設計或者讀藝術出身嘅人，你就冇咗嗰一套嘅專業嘅語言啦，同埋你亦都唔可以好順利咁樣表達你想要啲咩俾人聽啦。咁好多時候你就會会怪自己，唉，点解我嗰阵时唔俾 心 机 咧？ 搞到人哋又听唔明你讲乜，佢整完嘥晒人哋啲心机，做完出嚟原来唔系你心入边谂嗰样嘢嚟嘅，咁啊好似大家嘥功夫咁样。 系啊，我真系谂紧咧，点解去到中学全男校嘅男仔之间咧就冇乜嗰啲好研究？有啲同学叻咧就已经细细个已经劲噶啦，即系识得画画。咁因为你唔会觉得大个呢一样嘢好有用啊，或者？好烦啊！你总之觉得 可以同读数学一样咯，你系未想象到第时大个爱嚟做咩嘢咯呢一样。 但你每一班咧里边硬系会有一两个即叫美术叻啲嘅同学嘅，所以嗰啲壁布设计比赛永远都系呢啲人啦，系啦。你永远唔会知道究竟点样去做一个所谓设计啊颜色嘅配搭啊。我觉得呢件事系好难啊，应该咁讲。颜色嘅配搭咁多种，你个 Pantone 一开出嚟 系啊， 点夹？同埋因为。作为一个小朋友会觉得呢件事冇对与错，我觉得系难嘅。而呢一样嘢系我哋嘅教育制度令到我哋觉得一啲冇对与错嘅冇正確答案呢你会觉得好难。 系啦。因为点样先为之好睇，点样为之唔好睇，其实你都唔识得答，你又唔识估，你又想象唔到。 系啊。那个难度我觉得系咁样，所以变咗你咪唔会有一个兴趣去研究或者。即係係咯，你唔會突然間哦，我襯衫咁樣，即係譬如之前訪問馬天佑咁樣，佢話我細個中意襯衫咁樣，我有啲 friend 而家佢同design 有關嘅科目讀過，就係細個中意襯衫，咁呢一樣嘢自己身上又冇，因為嗰陣時對呢樣嘢要求唔係好高嘛，是是是你冇錢，你唔會諗呢啲嘢，係 係係， 所以所有呢啲一切同美術視覺相關嘅，即係點咧？即係咁樣著係咪好睇咧？ 因为咧，成日都话冇正確答案啦，但其实咧，你会最后都发现，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一啲啱啱地同错错地嘅，即系只不过有时你衬得唔够好，当衬衫为例啦，即系你有啲颜色摆埋一齐，你点都系会容易啲衬到套衫出嚟嘅，即系例如橙色衬白色咁样，点都会好似系顺眼啲嘅，即系总会好过可能你无啦啦好九唔搭八地紫色撞只绿色咁样，咁你会难搞啲嘅，唔系话唔得。不过你要个人好 carry 到，或者可能你嗰啲 cutting 要好 carry 到咁样样咯。 系啊，所以我其实有，我觉得而家乐宝唔系唔得嘅，难少少咯。我有真系有阵时会睇下啲，譬如之前做嘢关系咧，上网睇嗰啲颜色配搭指南，其实 系 有呢啲咁样嘅书嘅。 有噶有噶有。 嗰时候去台湾成品都有见过，嗰时冇买到啦。即系我而家上网睇咧，之前啊有一路 save 低咗呢一版嘅，就系、是、叫做设计配色完整攻略，色彩意义、色彩理论、色彩心理学，让你一次拥有。咁但系咧，呢啲你唔好话，即系作为我哋工作上面，我哋唔系要专业，好似你啱啱讲，你有一个语言， 系 一个沟通嘅方法，其实或者你有大抵一啲基本咧，由呢啲，我觉得呢啲 background 去帮手已经差好远，因为有时候你会知道，你望落去，你觉得有唔妥。但你讲唔出佢有咩唔妥， 系啊，最惨就系咁。 或者你讲得出有咩唔妥都好啦，你俾唔到一个改善嘅方法，就会成为咗嗰种咧斋 band 桥，但系冇建设性嗰啲黑人憎嘅人。 系啦，咁然后你开始发现自己成为咗呢种人之后咧，你就会开始慢慢减少咗自己俾意见啦。 其实唔系你心里面冇嗰个意见，系你唔知点样表达，同埋你惊越讲得多，你就好似越成为嗰个好黑人憎嘅人咁样样。咁在于呢个社交的礼仪嚟讲，不如算啦，都系交俾一啲专业的来啦咁样样咯。 啊，其实冇 啊，即系我谂深信大家即系可能就算从事唔同行业嘅人都好咧，都会有呢啲困难嘅。即系之前我喺节目都分享过啦，当而家一个做老师。呢啲工作咁样嘅人都系要走去编，即系要去设计嗰啲一啲地图卡啊，俾人嘅时候咁，即系你嗰个技能你要即系周身都张都要唔使理，但系要有咯咁样。识 咯， 系啊，或者虽然而家亦都好方便啦，即系有好多嘅一啲应用程式可以帮到我哋手啦，亦都有好多嘅 template 可以俾我哋拣啦。咁但系有时候唔系样样嘢都啱，或者可能有时你觉得有好多 template， 但硬系做唔到我想要嗰样嘢，或者觉得嗰样嘢唔够特别，咁点算好呢？唉，书到用时就方恨少，就 系、是、咁。所以我之前啲 friend 话冇谂过，原来诶衬衫要学咯， 衬衫真系要学噶。 系，跟住冇谂过，因为佢细即系读书时候已经系喺嗰个环境长大，同埋好多如果你细个嘅时候你去做过嘅事情咧，嗰啲嘢系我点样讲呢，你系入咗血，嗰样嘢好自然会发生。而你细个嘅出发点系因为可能系一啲冇原因嘅原因， 嗯， 放学冇嘢做，你开始做呢件事，嗰件事好纯粹咧，系咧用纯粹去讲啦。入咗血咧，你到而家就可以随手攞出嚟用嘅一啲技能， 系 或者一啲知识，你当时袋咗喺度，而家咪用得着咯。咁样，即系例如我嗰啲上网要揾资料嘅方法。细个系识得捐窿捐啊，揾好多唔同嘅素材。 系啊，系系啊。 咁而家大个，对于我嚟讲好简单啊！即系我女朋友都话，佢想揾一啲嘢，佢话点解你咁快揾到？我话冇啊，你细细个开始 训练开， 训练开咯。细个中意打机，中意睇动漫嘅时候，你就已经你为咗呢个咁无聊嘅原因，你上网揾攻略、揾资料，系啦，揾有冇一啲其他嘅嘢。你已經習慣咗個邏輯係點樣上網咁、樣打咯，揾啲咩 keywords 會揾到㗎啦咁樣。但如果你大個咗先 pick up 呢一件事咧，好似襯衫咁就係、是，唉，我好、啊、 拉牛上樹， 年紀大啦，先至重新去由零開始去學。 所以咧，我覺得咧，即係如果而家一啲同學仔年輕啲聽到咧，即係我覺得大家就算再唔中意呢一门嘅科目都好咧，都可以尝试下俾多少心机，因为唔知点解大个嘅时候，你总会有一啲场合 唔知点解突然之间用得着噶。 例如打个譬如，我都试过，就系、是、喺你结婚嘅时候，你要设计一张属于你自己嘅请帖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识设计真系好紧要噶。咁你就可以减少同另一半嘅摩擦， 悭好多钱噶。 系啊， 系啊，嗰个前排我整到西装咪系咯。 系啊， 佢每一样嘢都可以问你噶，由粒楼开始，跟住我就同。我老板娘讲话，对唔住啊， 我其实真系 我有选择困难症，我真系搞唔掂。不如你觉得边个好睇，你帮我拣。跟住有阵时候一啲好简单啲 poster 咁样、嗯，其实你自己可以整到。咁但系如果揾人整好贵，但系你自己整到咧，你又冇嗰个 sense 咧，啲嘢就会好核突咯。 冇错，但系我哋就系最叻嗰啲咩咯，识睇啲嘢啊，好似唔系咁靓，但系自己又讲唔到点先靓个惨。 系啊，所以冇噶，好多嘢都好 colourful， 就怼埋晒一齐，你以为得咩？有时又唔一样咯。就好似啊，即系呢一首歌啊，佢 MV 咧都 colourful 噶。但如果你要真系砌得靓咧，都系真系要有心机嘅。 早晨超市惨过打仗抢货姿势快啲啲，体格需要抵抗通胀，蔬菜都要多啲啲，运动量逐步为的去练。Yeah， 但是结实要耐心里面。三年经营不良，恋情经常耍性，化变沉闷笑声力竭都无必要反省。Hey， you take me higher， hey， we so fire。You got it, baby。想不想斩冇山招牌 ？You got it, baby。心开张必须高姿态。哎哎。Why why？ You got me feeling so fine, we in the flow。有原型激一派 ，Party 阿尔达 ，We so fat and fresh。We so fat and fresh。We so fat and fresh。以智慧我教你脱脂。 你有你拼搏拼到癫 level 低。当街上消息太过蚊，到街因空气清新，你就问。压力保持失灵，心情坚持喜迎，披荆斩棘衣冠不整，起码都算好风景。放心展览它，好过喜马拉雅山的画。Whistle whistle fresh， 床前明月光，无人能及你吧吧吧。 新聞之前聽過有啊 ，Fat Boy 派台歌，歌名叫做 Fat and Fresh。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晝五點半，而家由張正撥開節新聞。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經核准旺角分區計劃大綱草圖，該核准圖提供法定土地用途規劃綱要，為旺角地區的發展及重建提供指引。城規會作出有關修訂，以落實市區重建局由麻地及旺角地區研究提出的部分建議，並同時作出其他修訂，反映現有用途和完成發展後的情況。規劃區佔地大約147公頃，位於西九龍地區，北二界限街為界，東接港鐵東鐵線、南至登打士街、西臨深旺道和渡船街。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昨日聯同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等官員與機管局及航空業界代表會面。黃偉麟說十分關注與會者指出機場人手嚴重短缺，窒礙航空業復甦。与会者更加形容情况已经水深火热，而政府绝对不会袖手旁观。黄伟纶在社交专页说，多位航空业界代表均表示，目前机场不同工种人手不足情况已到樽颈，若果情况持续将严重影响服务。他们希望政府尽快从政策层面协助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黄伟纶表示，政府一直以保障本地劳工优先就业为大原则，若果针对个别人力明显不足的行业而考虑输入外劳，并非要引入廉价劳工，输入劳工的工资不可低于相关职位的中位工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听日晚上启程前往德国访问，促进两地在创科方面的交流及合作。在訪問德國期間，孫東將在亞洲柏林峰會開幕禮作主題演講，展示香港對初創企業的吸引力和政府相關的支援。孫東又會同當地創科界的領袖和科技企業會面，了解德國先進製造及科技產業的最新發展，向他們介紹在香港創科方面的投資及營商機遇。他亦會參觀當地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孫東將會在本月16日上晝返港，他離港期間，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副局長張萬利將署任局長。人民銀行原黨委委員、副行長范一飛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中央紀委國家監委調查發現，范一飛長期違規接受宴請、旅遊、打高爾夫球等活動的安排，違規收受禮品禮金，在職務安排、崗位調整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為官不廉、縱容親屬不實際工作而獲取薪酬，又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在貸款融資、企業經營等方面謀利，以及非法收受巨額財物。

goreng。 咁唔要辣咧 ？Jangan pakai cabe。 想学多啲印尼语嘅话，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思培、宣泽 ，Beautiful Sunday。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埋飞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神有冇啲隐世好作品可以介绍下？ 哇，波城好多噶、哦，你要我播嘅话咧，可能播几集都播唔完。不过最近有几首我都经常摆喺自己嘅 playlist 度听嘅，例如有呢位女孩子啊。 天未见光，还曾没有在拼搏远方。已散失七八年，我听渐已光，茫然望向在镜内眼中光芒，随着散失了他再没寻获。 最初那美梦怎挤兑？ 将你那轮廓抚摸。 修读音乐系出身，好多时候都会为自己作曲，甚至乎喺填词同埋监制有佢。佢系 Amico 徐家慧最新排台作品《再见再不见》。特别喜欢一啲咧，系会为自己去曲词编监包办，为自己嘅作品注入自己嘅灵魂嘅一啲音乐人啊。佢终于都推出佢嘅广东话作品。 走一圈几公里路，踱步默田园，就快抵达美好，怎么永远到处碰壁兜转？不草率是事，还是一冲是事？摘去小撮野草，角落却看到了寄托。哪里哪里要到哪还不易？听说种满枝，或崎岖不知，还在怕美留神，而飘碎满身，借我全部分享。走进这土，我想嗜好让你自豪，如声音崩溃将要埋掉，黄叶又堆起，乘着我没塌下。 登上格林美 Press Play 去做演出的一位香港女创作人，是 XT 带来她的最新排台作品，作曲 XT， 编曲 XT， 监制亦都是 XT， 填词搵嚟钟树，有她最新排台作品《麦田看守员》。 生死应该要尽快翻译，然而去也再细细线看过去照片，有意也要痛快喝醉再干眼前，有意记挂你每晚平淡的字典，又有时偶尔我会一个派对放纵作死，有意却会厌恶这种游戏，有意记挂你 些发自我善有心约束见面，刻意的体贴善意谎言啊，明明有意说说笑笑我当客气上演，有意约约吃喝当作老友发展，有意一个你有意的表演，但我仍偶尔细算过去哪里说错句子，偶尔习惯你脱轨情意，偶尔也愧疚，也是偶尔。 每一晚多少手机对话，我呆望白色天花，听你讲串无聊嘅废话，到而家都唔知你到底系真系假，定其实只系一场我做主角嘅笑话。一边点处理你过去记忆，在偷偷地记下你碎语信息。I don't hate you, it's not that I miss you。偶尔都会有点挂住你嘅时候。其实再讲更多，原来你先清楚，害怕一次次做错， 是我一个想错。 每天要一走一晚，光速冲至未掏空，我都会抽个空档听你俘虏做听众。一情一太重，热情未怕冻，只要一个 call 我多远都莫名接送。太多份要委曲对方嘅心意，身身边却得你得到好处，我都想输，但一切失去之处，卖安熟悉无奈又想起多次，多多拉锁完又怕冻，睡得紧睡又不轻松，讲出口又难耐思痛，冲入深海感觉辗转失控，多多拉锁完又怕冻，醉得近谁又不轻松，讲出口又难耐是痛，情恨难恋未爱就想都知道。 经常都话呢，好嘅创作人喺佢嘅作品当中会系带住自己阵趣嘅。 I'm literally like so over him。 我深信如果大家听多佢哋几首作品嘅话，都会感受到呢一种嘅力量。我木柳蛋 featuring Eagle，偶尔也有想起你的时候。

会唱，也会作曲写你乐谱。开一生的数，也不要酬劳，谁愿作囚徒？世上有自我净土。尽头的表情就似注定，人不可永远万年青，凭歌可以完成一粒音一把声，一首歌天堂曾经。 六点新闻之前呢，我有冯允谦最新派台作品尋找隱世巨星。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咁全城点歌大行动啊！点歌对象就系 AI 尹光。 呢、這个题目咧，我好肯定 扮唔到 ，sorry， 你 扮唔到。 我谂紧你扮紧咩咧？扮紧 AI 天线得得 B 喎。 啦啦， 系咯。咁啊，但系呢一个题目咧，我肯定啊，连我哋呢个点歌对象佢都唔知道我哋点歌俾佢。 咦，真系噶？ 系啊，因为佢应该都系人手操作先会敲碗跪求成功，佢系唱到啲咩歌咁样嘅。 系啦，但系唔知背后嘅处理人啊，会唔会啊有啊机会啊听到咧？ 系啦，冇错。咁啊，今日我哋呢个点歌对象 AI 尹光咧，即系喺呢个礼拜都可以话几 hit 啊，即系好多嘅网民都喺度听紧佢一啲嘅翻唱作品啦，翻唱咗好多个广东作品啦，《心画符》啊。 日文歌， 日文歌都有，好嘢，连我阿 维超维妙啊， 呢一个我推的孩子嘅主题曲 idol 都唱埋，咁啊非常之厉害啦。咁啊，于是乎咧，即系今日咧，到底我同波城又会想同啊 AI 尹光讲啲咩咧？有冇啲咩歌系我哋都想佢唱嘅咧？即刻听下先，亲爱嘅 AI 尹光。你好啊，虽然我唔系十几岁就喺 disco 度做 DJ， 不过我同好多人一样，十几岁就听你嘅歌噶啦，荷里活啊 ，Mr. One 啊，甚至乎到最近嘅店啊，都有听噶。 啊，等阵先，争啲当咗你系尹光本尊添。虽然你系 AI， 仲要系啱啱出道冇耐嗰只，不过我都有听你嘅翻唱作品噶。Dear my friend， 听到我好感动啦。Vola 又凸显出你嘅型格同埋不羁，而一人之境就更加感受到你内心嗰种无的是最寂寞嘅孤独。你就好似喺泰山之巅，见到天下系何等嘅渺小。正所谓咩叫做神呢？神以前都系人，不过佢做到人做唔到嘅嘢，所以佢就系神。大概咧，你已经一步步咁接近呢个境界噶啦。呢段时间我听过你好多朋友嘅作品噶 ，AI 孙燕姿啦 ，AI 陈奕迅 ，AI 黄家驹。可惜咧，呢一啲嘅 AI 只系形似就神唔似，你就正正突破咗呢个界限。唔单止声线同本尊几乎一样，就连神态、语气、唱歌嘅节奏咧，都完美还原咗啊！虽然我唔系光 B 你嘅 fans 啦，不过你嘅真诚就非常之打动到我，感觉非常温馨，唔卖弄技巧，自然流畅咁样演绎出一首好歌。所以最后我想敲碗跪求你，可以唱下唔同风格嘅新作品，例如系呢一首啊，《疆涛嘅灯》。特别想听到你演绎歌曲里面啲笑声嘅《奔神上》。 出闯一个赌舞，像对赌好一个梦偶，学人去踏步，像人以舞，做最好一生会追进度，完成树木画一线路，自我复修，机关格式都有路线图，会做到走神道，对着信号会小做，一放一做就是正常，近视了说出电量就是惯常，但是抱恙还人加速转向，磁场过量如花式表现夸张，力量变重量，人类都漂亮，特异的音量要哼唱却放空唱，变异类都变正常，是断缆制造悬疑怪事，跳跃去放肆，念念如像有词，喐一喐手指变成趣事，咬牙切齿，勒醒乱玩手指，微利目光自主菌丝装似乱跳。有病向前中医，以法术无法救治，失笑中失控新标志，黑镜中一个失手而没意义，自认真出事，万人零舍一指，目露空光近视，怀疑原来故事，没路进士，自动生事，就像多声道乱直入血刺，必须制止，要活着道别幼稚，是定存在意义，布偶是断缆制造悬疑怪事，放弃去放肆，学习还未算迟，欲有欲手指纯属野事，头全满字却变副字，相当可演做偷字，道别放肆再去终止这种飘逸，过去从头灌溉，现在开始。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再度这日后支持， 出金光，只变大意义。 你冇扮光 B 啊！听过有姜涛嘅 Dummy 啊，真系好想知道光 B 如果演绎姜 B 嘅 Dummy 会唔会有另一种唔同嘅感觉？ 已经演绎咗另一只歌 走出嚟 咧，系演绎咗另一只歌啦。咁样喺呢一只重 B 啲嘅歌，佢会演绎个感觉又会系 啲 beat 会唔会都系同佢其他作品一样咧，系甩甩地咁样嘅咧？光 B 嗰啲咧，佢有自己嘅节奏噶嘛？ 系噶 系 噶系 啊，好搞笑， 有少少嗰啲 lay back， 系有啲 lay back 啲嘅咁样。 好啦，咁啊，听下究竟我又写啲咩俾啊 AI 揾光啊 AI 揾 B 啊，亲爱嘅 AI 揾光你好啊，我最近见你好努力咁出歌、啊，又唱一人之境，又唱可惜我是水瓶座。不过最癫嘅系，估唔到你连日文都识，唱 You Are So B 嘅 Idol。就喺你未出现之前咧，模仿歌手呢一件事都成日有嘅。不过个分别就通常系真人扮嘅，扮四大天王啊，梅艳芳、张国荣、谭咏麟呢一啲，嗰、那个年代好似人人都会学，学得好唔好嘅一件事。不过已经系一个风气啦。而我记得最劲嘅人咧，就系睇过以前电视节目《残酷一丁》，有一个叫冯文乐嘅参赛者，一个人扮咗好多个歌手，连小凤姐佢都扮得惟俏惟妙。嗰时睇完之后，就令到我忍唔住咧，都跟住想学下佢，去学其他歌手嘅。不过呢一啲咧，多数都系我对上一个年代比较 hit 啲嘅嘢嘅。到我读书嗰个年代，啲歌手嘅风格似系更加展现喺佢哋个人上面，又或者嗰啲音乐上面咧，反而就唔系净系单靠佢哋把声，所以呢个风气亦都冇再咁盛行啦。甚至乎，我觉得系因为唱歌嘅方法都唔同咗，令到你要扮到一个歌手把声咧，都唔系咁易嘅。所以 AI 揾光。你嘅出现呢，令到呢一种嘅模仿又再 hit 翻啦，只不过系形式唔同咗啫。咁但系究竟有啲咩意义呢？有啲咩影响呢？其实我都唔知噶，都系大家贪玩，搞啲另类创作嘅产物嚟嘅啫。嘿，你玩得过瘾咪得咯。不过我最期待都系 AI 尹光你唱翻尹光本人嘅歌，究竟会有啲咩唔同呢？嗬，嚟紧父亲节会多啲你阿爸嘅。波成上， 有时生活都冇晒力，陪阿姨耍太极，系咪唔想再老？ 晒出嚟啦！ 乜嘢 B 晒出嚟话？ 多巴胺啊！ 定啲嚟，定啲嚟！你仲有我，我仲有你啊嘛！日日弊啦弊啦，冇啦冇啦，试下试下，系啦系啦，好话好话，你实得噶！无谓弊啦弊啦，冇啦冇啦，试下试下，系啦系啦，好话得啦啦。但我冇有怕，你冇有怕，咁至得噶。系啦系啦，好话好话，你系得噶。我劲啊劲啊，正啊正啊，拉你一下。系啦系啦，好话掂晒啦。但我冇有怕，你冇有怕，咁至得噶。 嗱，呢一个系真揾光嚟，唔系 AI 揾光。 我成日喺度谂咧，如果 AI 揾光可以再 cover 埋呢一个嘅系咁先啦， 再夹呢一只就正啦， 就不得了啦。 听过呢一首啊，有揾光 featuring 阿佛啊，早前嘅派台歌，歌名叫做《点》啊。 系啦，咁啊，今日咧都好多嘅听众咧，睇嚟都有唔同嘅一啲歌想啊 AI 揾光翻唱嘅，有啲就话想即系听呢一个 Chat Mr. E 啦，即系啱啱好又系食正，大家都系 AI 嘅主题啊嘛，系嘛，咁啊亦。都有一啲嘅聽眾話啊，其實如果聽呢、這、一個既然都唱得有啊嗦 B 嘅話，不如唔爭再唱埋三分甜啦咁樣。咁亦都有一個咧，就話聽尹光如果唱呢首今日正啦，一個人唱同埋 rap 十二把聲，好有趣。 究竟十二把聲會唔會有分別定係一樣呢？如果係 AI 尹光唱嘅話，又或者呢首歌變成咗只係一個主唱嘅聲嘅話，會唔會隻歌又唔同 feel 呢？ 身体出差，放弃谁用地位关带？高高低低低低，凌乱氛围，困住了解态。急跳的却未逼未下跪，全怪靠信仰打底。难明白习惯左一直企，行动都顾忌。挺起腰骨，背负平练勇气。挺起胸襟，因未来不似预期。任淡做攻击有了真谛，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正机，越静默越静默难有惊喜，运用念力凡人亦都可以飞，打去几多关卡，多了几多关卡，拥抱它，以身去灌溉天地，活足紧独有气魄，靠节拍吹散困惑，无视践踏，专注铸造盔甲，出发攻塔。精神旧规格，逐一逐一逐一击杀，用寒与血作抵押，无惧孤注一掷。登基因神父死后露面前，烈火派出救援箭，卖弄出救人经验。神鬼贼神怒势做实践，神剑一字一字一字火线。成员未退出阴暗暗面，成败都正面。以闪光灯在地球大作战，而闭故放大预言一个十年。火星轨迹快过时间，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转机，越静默越静默难有惊喜，运用念力凡人亦都可以飞，下去几多关卡，多了几多怪咖，拥抱它，以身血灌溉天地。 唔单止会听到 AI 尹光 rap 啊，呢首歌仲听到佢英文啊， 系咩啊？ 佢唱英文啊嘛，即系佢会唱英文啊，系你可以感受到啦。系啦，有听众点嘅呢一首嚟自 Mira 嘅旧作品，叫做 Warrior。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 國防部話，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同俄羅斯武裝力量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舉行視像通話，就落實兩國元首共識深化兩軍合作交換意見。雙方共同確認，俄方將應邀參加中方組織的北部聯合2023演習。政府計劃今年同兩間電力公司就管制計劃協議進行中期檢討，環境及生態局提交立法會文件表示，有關中期檢討包括檢視兩電就借貸開支所承擔的最高利率。局方說，根據現行協議，電力公司的股東需承擔為固定資產籌措資金而安排的借款利息，利率年利率上限 7% 將於准許回報中扣除，超過上限的利息將由客戶承擔。由現行自現行協議生效以來，兩電的電力客戶並未曾需要承擔相關的利息開支。不過，當局表示，有見近期市場利率走勢，政府計劃透過中期檢討檢視相關最高利率，以減低電力客戶就電力公司融資方面所承擔的風險。消防處聯同多個機構推廣心肺復甦術及使用自動心臟除顫器，推出救心同仁計劃，期望每年有3万至5万人接受相關訓練，以把握搶救生命的黃金時間，增加患者的存活機會。消防處說，參與今次推廣計劃的成員機構包括聖約翰救護機構、紅十字會、醫管局心肺復甦委員會、民安隊及醫療輔助隊。處方說，會向完成相關訓練並願意在遇到心臟驟停事故時出手協助拯救生命的市民派發救心同仁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渐转频密，下周中期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圆洲仔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而家过咗半春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两边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而家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的车龙，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亚街路街去观塘近住医院管理局大楼一段车多，龙尾怡安阁反方向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的车龙而家去到怡安阁，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界限街桥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料到， 咦？有乜好料？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已经生效，职安健法例嘅最高罚则经已提高。 咁即系点？ 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同监禁2年。 哇，后果咁严重，仲敢以身试法咩？ 其实职安健大家都有责任，老板、员工同辞职者要携手努力，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咁咪大家都好咯。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 改编自贝克邦的小说《海葵》，赵小欧、赵小溪执导的家庭悬疑剧。 孩子消失的时间是7:46，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离开走道。会不会孩子根本没有走掉？ 你什么意思啊？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 6月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有一个讲法我都挺得意的，叫做九老灯塔 Furoe Tunde， 同埋板桥的鱿鱼船 Pangue Ujinope。 Language Academy 韩语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灯塔你可以想就是夜晚的时候会长着，然后鱿鱼船几时会钓鱿鱼，通常夜晚才会去的嘛。哦，所以就形容这些员工彻夜工作。 主持苏怡老师谭永辉， 星期日晚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新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 紧贴香港最新动态发展，介绍本地国际性会议同展览，接触传统与流行文化艺术，了解创新科技动向，仲有点少得推介地道的香港美食。 非凡香港，逢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2。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又嚟咗一个星期啊，苏动音乐最后一个环节叫做 EDM Friday Mix 啊。今日同大家听啲 retro 啲嘅 mix， 延续星期一奔神 Monday Blues。咁喺今时今日仲有冇人做 disco 歌咧？答案系有嘅，今日就听到啦。为你介绍来自英国的 Michael Gray， 2004年凭住 The Weeknd 呢首作品得到好高的关注度。 得 Michael Gray 咧，佢到2018年嘅时候就全力即系用 Michael Gray 呢一个嘅名字去推出音乐。对于 Disco 的爱令到他更加近年做多些，听过有 Michael Gray 的新歌叫做 You Got To Remember， 今天听过的很多都是新的歌，虽然很有旧底 Disco 的那阵锤，但是其实都是这些近年一些 producer 所做的歌来的。接着下来这一位呢，产量很高亦都非常出名，叫做 Purple Disco Machine。呢一首咧系佢嘅新歌，嚟自 Purple Disco Machine 嘅作品，叫做 Bad Company。Disco Machine 有機會是今天這個 mix 裏面呢當中這麼多 producer 比較出名的一位的，因為他用著這種 Disco 風格做過很多不同的 remix， 包括 Lady Gaga、 Dua Lipa 的作品他都 remix 過，亦都在2023年呢贏了格林美獎的 Best Remix Recording 的。 如果你话接触呢一啲咧，而家做翻复古味重嘅一啲 disco 作品咧，头先嘅 Purple Disco Machine 咧都系几头一批咧我认识嘅 artist 嚟嘅。再加上佢用嘅 approach 係會將一啲而家新嘅流行曲再擺上 disco 呢件衫上去，就會令你覺得啊，好似啲嘢好熟得嚟，又有啲新嘅元素喺裏面。接住呢一首啦，叫做 Bass in Your Face。就 Bass in Your Face 就嚟自一对嘅组合叫做 Disco Slap， 佢哋介绍自己就系两位年轻嘅 DJ 朋友，亦都系 base 喺南意大利嘅。咁佢哋两个有冇样睇咧，就比较神秘啲，上网要揾咧都唔容易揾到啊。不过无论从佢哋个组合名啦，甚至乎佢哋演出嘅时候玩一啲 funky house 啊、tech house 呢啲种类，你都会知道佢哋都系喜爱呢个年代嘅声音嘅。另一位叫做 Art of Tones， 有呢首作品叫做 Band the Disco。 其实 Art of Tones 是一个 side project 来的， focus 在 house disco 音乐，就2006年开始一个 project 来的。嗰只系成首歌我最中意最中意嘅部分，有个鼓啦，有个 bass 啦，加埋嗰段琴咧，我而家需要一杯 gin tonic 啊！呢个名字叫 Out of Tones， 我谂如果你听过啱啱呢一首作品 Band of Disco， 可能有机会爱上佢嘅音乐，想再揾多啲。佢嘅原名呢，我唔敢亂讀，因為唔係普通英文名嚟，你可以自己上網揾下啦。 住我嚟为你介绍呢位朋友嘅名字叫做 Never Do。有人呢一首嘅 remix 歌 ，remix 嘅作品叫 I Like It。佢比较擅长咧，就系因为佢喺圣地牙哥长大啦，咁所以咧佢嘅 mix 咧都会有一啲拉丁美洲，再加少少即系 California 嘅 vibe 喺里边。Never Do 由2017年開始就去做過啦，咁亦都做過超過100首 official 嘅 track 嘅。當中有一啲係個人嘅原創歌，有啲 disco 嘅 edits 啊，一啲 remix 啊等等。聽下呢首啊，叫做 I Like It Never Do Remix。 接下来来紧啦，最后为你介绍呢一位嘅 producer， 嚟自芬兰嘅 Leno。Leno 作品亦都系 combine 咗啲 disco 啊、house 啊、funk 啊呢啲嘅元素，我谂今时今日呢几个字有阵时都会摆埋一齐见到。咁当然啦，咁啊 house 一种嘅 genre 用咗呢一个嘅 structure 去做一首作品 ，disco 啊、funk 呢啲风味就再加埋落去。以前我哋听嗰啲 disco 咧，就系真系一定会有人唱啦，同埋成日都话咧，好多时候都系女星嘅。但而家做嘅呢一啲嘅 disco， 好多时候有啲譬如 dub version 咧，就得翻个音乐，冇 vocal 都冇所谓。就系嗰一种嗰啲 bassline 嘅一种 funky 嘅做法咧，令你怎听完都会跟住上肉。一位芬兰的 producer 叫做 Leno， 有他2023年2月推出的 EP， 这张 EP 就叫做 Next to Heaven， 听这首就收录在当中的叫做 Your Body， 但你 Your Body 你的身体有没有跟着动呢？这个 EDM Friday Mix 选来一些都是复古一点的声音，不过呢就是近年代所做的一些很受 Disco 年代影响的音乐人，又用新的声音重新演绎。又听过有一首来自 Leno 的作品，今天叫做 Your Body。